该不该让你看穿，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。浓郁香草，巧克慢慢，不觉中悄悄融化了，感情最幸福的味道。 忘了烦恼，可爱多好，不需要说什么，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。我看见 Love in the air。 醉的你站在露台，阳光眯着眼看我们，同时也发现爱。 嘀嘀咕咕，我该不该让你看穿？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。浓郁香草，巧克慢慢，不觉中悄悄融化了。最幸福的味道， 忘了烦恼，可爱多好，不需要说什么，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。 我看见 Love in the air， 丘比特苦恼，唠叨的月老，缘分来了，他们谁也管不了，就放手去爱。Love is in the air， 花开得很好，风吹得很好，只要你的什么都好，爱的香味随空气飘。浓郁香草，巧克慢慢，不觉中悄悄融化了，感情最幸福的味道。 什么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。 我看见 Love in the air。 推开窗，阳光照亮想你的双眼，那片蔚蓝会有多么的美，你的微笑留住我最后的温暖。我想 歌唱给蓝天，我要把温暖的歌 念，就想回到你的身边，你的陪伴唤醒我所有的勇敢，我只想 心

的心，谈何容易？从此分离，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寒，痒到天明。相思无忧。想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哦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承诺是煎熬。

中困惑，你不忍转身去，我让往日情来留住你，唯愿可克制自己，伤害却不语，何知道全为舍不得你，这一刻跟你默然共度，谁也知心里 小心，单身是公害，小心寂寞最煎熬。